第36集。 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，接下来进一段广告。 快速补充流汗所失水分，电解质及能量。 到这个时候，孟昭才回过神来，搁在一旁的手机嗡嗡的震动起来，是程韵发过来的几张截图。 昭哥，你看网上的评价，大家现在几乎都一边倒的站你。 孟昭点开一张截图，最上面是几条热门评论。 相比那些对受害人漠然的警察，我更想看到的是孟警官这样有血性有人性的警察。 程序和法律归根结底是为人性服务的，一个警察没了人性何谈正义 啊。那个女孩就是美妆博主云上的小叔啊，我好喜欢她啊，没想到她居然是孟警官的妹妹，更没想到这么美好的女孩子也会遭遇这种事情，强奸犯都该死。 我就想问问那些指责孟警官的人，如果你是受害女孩之一，你希不希望遇到孟警官这样的警察？ 程韵接着发过来几句话。 赵哥，已经有好多人给警局打来电话，专门问你的情况，还有人寄来了签署的联名信，要求你复职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因为民意推动，上面的态度也逐渐明朗了，我觉得吧，你肯定快回来了。赵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和周奇阳给你接机去，顺便请你跟陆顾问吃饭。 孟昭想了想，发过去一条语音消息。 吃饭的事情先缓缓，回去之后我得先去拜访一个人。 然后他转过脸看向了陆时琛。 我得打电话谢谢周老师，回去之后请他吃个饭。 嗯，我陪你。 孟昭在通讯录上翻出了周明生的联系方式，就把电话拨过去了。电话很快接通了。 周老师，我刚刚看完节目，想跟您道一声谢谢。前一阵子忙得没时间去看您，等我回明潭之后请您吃饭。 小孟啊，今天这件事儿，你可不该只谢我。 小叔我肯定也不会忘了的。 我说的不是小叔，小叔是你妹妹，你们兄妹俩之间怎么表达感谢我可管不着。 那您说的是？ 我说的是你的两位长辈，至于具体是谁，我先卖个关子。这样吧，小孟，你什么时候回明潭啊？我凑个饭局，到时候你在饭局上当面好好道个谢。 行，我明天就回去。对了，周老师，我有一个朋友您也认识，我想带上他一起去见见您。 是小鹿吧？哎呀，我好久没见这孩子了，你们一起过来。 第二天一早，孟昭和陆时琛前往高铁站，临走前去市局跟赵队见了一面。赵队从市局大楼走出来，隔老远就朝他们挥了挥手。走近了，他看着孟昭说： 小孟啊，看起来身体恢复得不错呀，这是要回去复职了？ 没有，通知还没下来呢，我先回去候命。 也就这两天的事情，民意这么汹涌，上面不可能跟着老百姓对着干。昨天晚上那节目啊，我也看了，周教授说的真好。以前啊，他到咱们公安大学办讲座，那可是场场爆满，座无虚席啊。 是啊，师哥，谢谢你和李局能让我参与这次营救行动，还调动全市警力配合我和陆顾问的方案。我来还想问一句，最近的搜捕有进展吗？ 啊，各个交通关口啊都在严防死守，暂时还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。那两个杀手身上还有伤，估计现在应该是藏匿的状态，不敢轻易出来活动。我们已经发布了通缉令，一有进展我会立刻通知你的。 行，那我们两地公安就相互配合，争取早日破案。 孟昭说完立正朝赵队敬了一个礼，赵队也抬手向他敬礼。 嗯，一定。 女士们先生们，欢迎乘坐高6625次高铁列车，祝您旅途愉快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if this is your station, please prepare. 高铁急速地驶向了盐城方向，孟昭的脸侧向窗外，看着多山的盐城。 又一次驶经隧道的时候，前方光亮变暗，耳边嘈杂声减弱，孟昭机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。 怎么了？虽然盐城公安已经发布了通缉令，但想要抓住那两个杀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盐城又多山，更是给罪犯的藏匿和逃跑提供了天然的机会。如果像我们之前推测的那样，这两个杀手会将东西亲手送到吴嘉义手中，那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全面监视吴嘉义。 还没复职就开始想安子的事情了？ 是啊，我怎么觉着你不太希望我复职啊？ 你伤刚好，还没好好休息过呢。 你是怕我再遇到危险？陆顾问，现在知道担心我了。当时搜查安龙基地的时候，我让周强看着你待在车上，你怎么一次也没听过呀？ 陆时琛没应声，当没听见。下午两点，高铁抵站，两个人去了一趟孟若书那儿，打算把陆小刀接回来。站在孟若书家门口，孟昭摁了摁门铃，屋内响起了脚步声，但似乎不是朝着门口走过来的。孟若书的声音隐约传到门外，应该是在跟林郎说话。 哎，没事儿，是我哥，他来牵陆总回家。 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然后门就开了。孟若书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探出头来。 哥，你来啦。 这时他才看见了站在孟昭旁边的陆时琛，微微一愣。 诶，时琛哥也一起来了。你们先进来吧。 孟昭和陆时琛刚进屋，陆小刀就四脚腾空地朝陆时琛奔跑过来。孟若书迅速拉着林郎闪到了隔壁。 你们随便坐哈，等我两分钟。 孟昭习以为常地跟陆时琛解释着。 去化妆了。 听着隔壁屋传来的两个女孩子的交谈声和手忙脚乱的声音，孟昭想起了昨天晚上在节目上的孟若书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她一直有些自责，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要让自己的妹妹在公众场合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这样揭开伤疤，袒露自己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无论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两分钟之后，孟若书扎好了头发，迅速化了一个淡妆走出来了。见外人必化妆，这是孟若书雷打不动的处事原则。孟昭朝孟若书招了一下手。 小叔，跟我到书房一趟。 到了书房，孟昭对孟若书说， 昨晚上节目的事情你爸知道吗？ 知道，我提前跟他说了，他同意我去。 孟昭沉默了一会儿，刚想开口，孟若书抢先说， 哥，你不要担心我啦，我都是成年人了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小叔，网络上的人鱼龙混杂，从现在来看，占绝大多数的善意淹没了小部分的恶意，但随着这场风波慢慢过去，那些零星的恶意很有可能会显露出来，总有一些卑劣的人会自以为掌握了你的弱点，利用你的伤口攻击你，刺痛你，你得做好无视他们的准备。 我知道，我现在可是坐拥300万粉丝的大 V 博主，不怕他们。哥，你也不要怕啊，我跟我的粉丝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，为你冲锋陷阵的那种。 孟昭笑了一下，摸了摸孟若书的头。 对了，我爸让我问你，今天回不回来吃饭啊？ 今晚啊，我要跟周教授吃饭，改天吧，我一会儿打电话跟他说。 嗯，哥。 怎么了？还有别的事儿？ 孟若书朝客厅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 时琛哥，他怎么总跟你在一起啊？ 孟昭顿时泛出一丝心虚来，但是脸上仍然表现得很自然。 他是我的顾问啊，当然要跟我保持行动一致啊，而且他刚从国外回了不久，也没什么别的朋友。 那他也没有女朋友？哥，你说我有戏吗？ 感情对陆时珍有意思？这个人不行。 怎么了？ 多帅呀、啊！我这人就喜欢帅哥。 看男人啊，不能只看脸。这人是渣男，不适合你这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。 哦，这样啊。孟若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 嗯。而此时，渣男陆时琛正半蹲在地上逗陆小刀呢。见孟昭出来，他站起了身。孟昭弯腰摸了摸陆小刀的头，给他套上了狗绳，又对陆时琛说：“ 走吧。” 我给陆总的玩具，你们要不要带上？ 不带了，说不定没过几天要送回来，就放你这儿吧。 陆时琛看着孟若书开口道：“ 是陆小刀 啊， 狗的名字。 哦，哦，陆小刀。” 也许是听到两个人要走，琳琅这个时候从屋内走出来，他站在门口，轻声跟两个人打着招呼：“ 孟警官，陆顾问， 最近还好吗？”“ 嗯，哥，我昨天上节目的妆就是郎姐给我画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是不是端庄又大方？”“ 嗯，好看。” 琳琅的脸上随之露出了笑容。 走吧。 孟昭和陆时琛刚走，孟若书就搭上了琳琅的肩膀，嘀嘀咕咕地八卦上了：“ 我就说嘛，你没听那小狗叫陆小刀吗？陆小刀，时琛哥的姓，我哥的名。 等等，不会吧？ 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你说呀。”“ 没事没事。”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